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二章银器和蛋白石第四十二集。 过了一会儿，哈利才意识到被风刮到他耳朵里的凯蒂贝尔和他朋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尖利了。哈利眯起眼睛打量他们模糊的身影，两个女孩正为凯蒂手里的什么东西在争吵。 这跟你没有关系，莉妮。 哈利听见凯蒂说。他们在小路上拐了一个弯，雨雪下得更密更急了，把哈利的眼镜弄得一片模糊。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擦拭着镜片。就在这时，莉妮突然伸手去夺凯蒂拿的那包东西。凯蒂使劲往回一拽，东西掉在了地上。一下子凯蒂就升到了空中，他不像罗恩那样被可笑地勾住脚脖子倒挂起来，他的姿态非常优雅，双臂平伸，像是要飞起来似的。然而他身上有一些怪异，有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他的头发被猛烈的狂风吹得四下飘舞，但是一双眼睛紧闭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哈利、罗恩、赫敏和莉妮都停住了脚步，呆呆地看着他。然后在离地面六英尺高的地方，凯蒂突然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他的眼睛猛地睁开了，而他所能看见或感觉到的东西显然给他带来了可怕的痛苦。他一声接一声地尖叫，莉妮也跟着叫了起来。他拽住凯蒂的脚脖子，拼命想把他拖回地面。哈利、罗恩和赫敏也冲过去帮忙。就在他们抓住凯蒂的双腿时，他一下子落到他们身上。哈利和罗恩总算把他抱住了，但他扭动得太厉害，他们简直控制不住他。于是他们就把他放到了地上。他剧烈地扭动着，失声惨叫，显然认不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哈利看看周围，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 你们待在这儿！ 他在呼啸的狂风中对另外几个人喊道：“ 我去叫人来帮忙！” 哈利撒腿朝学校的方向跑去。他以前从没见过有谁像凯蒂这样，想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飞快地拐过一个弯道，却跟一个庞然大物撞了个满怀。那家伙像是一头靠后腿站立的大熊。 海格， 哈利摔进了一片树篱中，他喘着气，挣扎着钻出来叫道：“ 哈利。” 海格说，他的眉毛和胡子上都沾着雨雪，身上穿着那件巨大无比、邋里邋遢的海狸皮大衣。 我去看格洛普了，他进步可快了。你都…… 海格，那边有人受伤了，也许是中了魔咒什么的。 什么？ 海格俯下身听哈利说话。狂风的声音太响了， 有人中了魔咒！ 哈利扯开嗓子喊道：“ 中了魔咒？谁中了魔咒？不是罗恩、赫敏？ 不，不是他们，是凯蒂贝尔，在这边。” 他们一起顺着小路往回跑，很快就看见那一小群人围在凯蒂身边。凯蒂仍然躺在地上扭动惨叫，罗恩、赫敏和莉妮都在想办法使她安静下来。 闪开！ 海格喊道：“ 让我看看。” 他出事了， 莉妮哭泣着说：“ 我不知道是怎么。” 海格盯着凯蒂看了一秒钟，然后一言不发地弯腰把她抱起来，转身就朝城堡的方向跑去。几秒钟后，凯蒂的尖叫声就听不见了，四下里只有狂风的阵阵呼啸。赫敏匆匆走到凯蒂那位嚎啕大哭的朋友身边，伸出胳膊搂住了她。 你是莉妮是吗？ 姑娘点了点头。 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还是…… 那个包裹一撕开就出事了。 莉妮抽抽搭搭地说，指着地上那个已经湿透的牛皮纸包。纸包裂开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出绿莹莹的光。 罗恩弯下腰伸出手去， 哈利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别碰他！ 哈利蹲下身，他看见纸包里露出一条华丽的蛋白石项链。 我见过他。 哈利注视着那东西说， 他很久以前陈列在铂金博客店里，商标上说他带着魔咒。凯蒂肯定是碰到他了。 他抬头看着莉妮，莉妮这会儿已经全身抖动无法控制。 凯蒂是怎么弄到这东西的？ 我们刚才就为这个争吵来着，他从三把扫帚的厕所里出来时手里就拿着它，说那是送给霍格沃茨城人的礼物，由他转交。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奇怪。糟糕糟糕，他肯定是中了夺魂咒，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莉妮又哭得浑身发抖，赫敏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他没有说是谁给他的吗？莉妮， 没有，他不肯告诉我。我说他昏了头，这东西绝不能拿到学校去，可他就是不听。后来我想把东西从他手里抢过来，后来 莉妮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 我们最好赶紧回学校去。 赫敏仍然搂着莉妮说， 这样就能弄清他现在怎么样了，走吧。 哈利迟疑了一会儿，把脸上裹的围巾解了下来，他没有理会罗恩的惊叫，小心翼翼地用围巾裹住那条项链，把它捡了起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拿给庞弗雷女士看看， 他说。他们跟着赫敏和莉妮往前走，哈利心里苦苦思索着。刚走进学校的场地，他就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马尔福知道这条项链，他四年前就在铂金博客店的一只匣子里，当时我藏在店里躲避马尔福和他爸爸，我看见马尔福仔细打量过他。我们跟踪他的那天，他想买的就是这个东西，他对他念念不忘，想回去把它买下来。 我看不见得吧，哈利。 罗恩犹豫不决地说， 去铂金博客店的人多着呢，而且那女生不是说凯蒂是在女厕所里拿到项链的吗？ 她说凯蒂从厕所出来时手里拿着项链，并没说是在厕所里拿到的。 麦克来了， 罗恩警告说。哈利抬头一看，果然麦格教授冒着随风飞旋的雨雪匆匆走下石头台阶来迎他们了。 海格说你们四个人看见了凯蒂贝尔出事的经过，请立刻到楼上我的办公室来一趟。你手里拿的什么，波特？ 就是凯蒂碰的那个东西， 哈利说。 天哪！ 麦格教授说着从哈利手里接过项链，神色显得十分紧张。 不，费尔奇，他们是跟我在一起的。 他看见费尔奇举着探秘器兴致勃勃踢踏踢踏地从门厅走来，便赶紧对他说， 立刻把这条项链拿去给斯内普教授，千万不要碰它，就让它一直包在围巾里。 哈利和其他几个人跟着麦格教授上楼，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溅满雨雪的窗玻璃在窗框里咔咔作响，尽管炉栅里噼噼啪啪地燃着旺火，屋里还是很冷。麦格教授关上门，快步绕到桌子后面，看着哈利、罗恩、赫敏和仍然哭个不停的莉妮。 说吧， 他严厉地说。 怎么回事？ 莉妮结结巴巴地说开了，因为哭得控制不住，中间停顿了好几次。他告诉麦格教授，凯蒂怎么在三把扫帚酒吧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时怎么显得有点怪怪的，手里拿着那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包裹，他们俩怎么争吵，因为他认为凯蒂不应该答应转交一件不知名的东西， 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两人便开始抢夺那个包裹，结果包裹被扯开了。说到这里，丽妮情绪完全崩溃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好了， 麦格教授不失温和地说， 丽妮，你到校医院去，让庞弗雷女士给你点药压压惊。 丽妮走后，麦格教授转向哈利、罗恩和赫敏。 凯蒂碰了那条项链后发生了什么？ 她升到了空中。 哈利抢在罗恩和赫敏前面说， 然后开始尖叫，接着便掉了下来。教授，请问我能见见邓布利多教授吗？ 校长出去了，要星期一才回来，波特。 麦格教授显得很惊讶，说道， 出去了。 哈利气恼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波特，出去了。 麦格教授尖刻地说， 但是我认为关于这件可怕的事情，你有什么要说的都可以跟我说。